0333，延庆古崖居神秘部落探秘圣地，咨询电话6911-0333。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 清晨7点。 兴趣识别， 用音乐伴奏生活，和世界一起向前。 腔调识别， 紧追流行，不忘经典。一边听歌，一边游戏。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在这个清晨守候着你的依然是来自 FM 974的声音，这里是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早安，我是郭鹏。 3月20号了，今天是一个周二、那么我们要用满满的热情来面临这个周二哈。第一首早安闹铃清醒歌，来听 Hebe 热情。 没等到旅行人颜色心理想找错了名字有点伤的旅馆，怎么我还可以笑得出来，预报说别带伞，点错了就说最招牌的午餐，下一站还有什么来调整我乐观，一路转多几个弯才够我好好展览，让我最骄傲的乐观，一路不断的孤单才能不停的期盼，下个路口可有谁会 是。 每一天都精彩，用热情来面对每一天。这里依然是 FM 九七四，我们是早安音乐秀哈。来看看各位的签到情况吧。今天好多朋友已经来手动签到了， 好嘞。 看来我们的系统又调皮了，跟大家实际的这个签到位次有一点点不一样。来看看签到前十位，第一名是静涵，第二名快乐的小猪，第三名在路上2018，第四名五爱五 G 王超，第五名是 Sophia。 好，来看一下第六名是王景言，第七名是赵，第八名是Oregon Two， 哎呦，就是每次都念不清楚他的名字啊。第九名是灭火器，第十名是糖糖，他应该就是我们的这个后花园当中的 Jerry H。 来恭喜以上的十位朋友啊。 嗯，很多的朋友啊现在都是很难为我们把名字取得非常的艰难， 对， 然后每天念签到前十位的时候，看到大家的时候，嗯，尽量跟大家念对一些吧。现在都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了，那就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先看天气，今天早晨五点钟呢，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3度。今天早晨是多云渐晴的天气，受到入冷的空气的影响，气温较昨天呢是有所下降，但是扩散条件是不错的，大气透明度比较高，适宜出行以及户外活动啊。 对，但是这个时节呢，气温是起伏不定的，所以正确的穿衣尤为重要。大家呢还是要根据体感的变化，及时的调整着装。上个周六呢，我们是迎来了北京的初雪，不过呢，昨天就已经气温差不多到了17-18度的样子了，今天还是有一点点变化的。我们来看看具体的数值。白天是多云渐晴的天气，最高气温今天只有10度了，又回落了，最小相对湿度是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最低气温又到零下了，-2度，最大相对是50%， 还是有点冷的。所以这个天气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这个正确的选择穿衣保暖，而且呢这两天还是算是流感的多发季节，也请大家注意来防止感冒哈。 嗯，因为这个天气呢又乍暖还寒的有一点点的回落了，所以我们今天呢送上了一首热情来点燃大家的热情。还要告诉大家一个新鲜的资讯哈，这是中央美术学院2018年的艺考已经进入到阅卷阶段了。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时候，他们应该还在参加3试、4试。 对， 但是今年有一个比较好玩的事情，是中央美术学院在前三年改革的基础上又进行了进一步的招考改革。 嗯， 中国化学院首次增加了现场作诗的一个环节。 对，中国化学院院长的陈平表示，自作诗也就是自己来现场作诗呢，是可以检验应试考生是否对这个古诗的格律体啊、韵脚呀、以及立意这方面的基本认识以及国学修养。那考试的时候呢，自作诗的书写方式是可以从隶书、楷书当中来任选一组，而且从中呢可以检验出应试考生对于传统书法的学习以及书写的能力啊。 就是听到这儿啊，会觉得说这个自作诗到底跟中国画有什么关系呢？ 嗯， 其实啊，这个院长也出来说了，因为诗和书法是中国画的基本要素，并且不可分割，所以中国化学院在本科招生的时候，希望能吸纳一些有国学修养，在诗书画方面都全面发展的学生。 哎，这就厉害了啊！你想想，真的是这三方面如果都能够达标的话，我觉得这个还有点困难吧。或者在考生在准备的时候，可能没有想那么多，忽然发现这个时候才发现有短板。再来弥补是不是有点来不及啊？这个时候哈， 对现在的学生来讲啊，真的是德智体美劳要求全面发展了。 对， 所以其实今天早音乐秀也想跟大家聊一聊的是我经历的最欲哭无泪的一次考试。想一想，欲哭无泪这四个字，我觉得定义的非常的好， 勾起了大家很多心酸的回忆啊。 互动方式也是在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聊聊我经历的一次最欲哭无泪的考试。 从我西厢不必一阵香。谁画中央，谁就忘了原来的方向，停在18-9岁青惆怅，敢问一句盘中花衬裳，要那姑娘与她的模样，敢做花你一定高花旁，不是三月也能为人唱，奢侈的江边边就在街上走一遍，就像这张照出她生花的照片，西厢春水少年，我又重西厢过12年间的白日梦，写下当年的你的我，水调歌头词一首，我再重西厢过12年后的才有了头，百花还在人聚楼空，

always tastes like you. Yeah, they always taste like you. You. Long nights, daydreams, with that sugar and smoke rings. Always tastes like you. Strawberries and Cigarettes 一首新歌啊，这也是电影《爱你西蒙》的插曲。 嗯， 再来看看各位今天跟我们的互动话题，我经历的一次最欲哭无泪的考试，看来真的是戳中了很多人的点呀，后台都是一片一片的特别长的文字。 今天每天每个人的发来都是大段的文字啊，我想是因为跟我们今天的话题有关系，他要具体的描述他是如何欲哭无泪的这件事情。 控诉一下哈。 对对对。 安安说想起了中考体育考试的时候，我们城市呢中考是文化课体育考试分数一起算的。 嗯， 前几年呢跑步项目都是800米，所以我们初三都有一个学期是天天早操的时间，拉着自己去跑3公里再回来上课。结果呢那一年中考前一个月临时改为50米短跑当时真的是欲哭无泪了。 哎，这个事儿好像跟我们当年的这个事情差不多，但是我记得我们当年一直都是50米短跑。你想让所有人都参加800米的话，它时间统计上也来不及，对不 对？ 对， 你想想啊，一个学期都是每天早上跑3公里，突然告诉你要改50米短跑，我的耐力已经训练出来了，这个时候跟我要什么速度。 对，其实学校的意思呢是让你来增强一下体质，这样的考试的时候会有好的发挥和好的成绩哈。 哎，这解读不错。 对， 小五呢跟我们说，中考的时候啊应该是考5门，数学、语文、英语、物理、化学，但03年那一年我中考，但是赶上了一些特殊的情况哈，只考了语数外。我是偏理科，本来还挺有信心的，不过听到这个消息当时都懵了。所以也没有考上理想的学校。 语数外，所以呢特别重要的地理、化学和物理可能他就没有考了，对不对哈。再来看一下哈，这个太子呢说，我最欲哭无泪的一次考试呢是高中的时候有一次语文的期末考试，当时老师说就要默写2篇古文，然后我呢一下背不过来，就想了一个主意，趁中午休息的时候呢去教室把文章写在这个桌子上来作弊啊。但是呢等考试的时候呢班主任提出换座位，我那时候一下都懵了，心里想的一句话就是这个出来混迟早要还的哈，干不光彩的事情就会受到惩罚。 这个你确实是应该欲哭无泪一下，怎么会想到去作弊呢？ 不是，最关键的是你写在那张桌子上，你怎么就知道下午你一定会坐那张桌子呢，对不对？ 所以班主任提出换座位的时候就欲哭无泪了一些。 班主任毕竟还是老的辣嘛。 哎，还有来拉仇恨的苏静，他说3年级考英语考试的时候有2道没有审题，扣了16分，不然我能考100分。 哦， 考英语能考100分，请问满分是120吗？ 不，小学3年级还好哈。 但是对比着这个年代，他就说了，每次英语考试对我来说都是欲哭无泪啊，这是我的心声。每次考英语的时候，我都是一种欲哭无泪的感觉。 我不会啊，我觉得你应该是那种超级大学霸的感觉。 就是我觉得口语还可以，但一旦落实到要阅读理解的时候，我是总能跟老师，就出题的老师想到完全不一样的角度去，他可能不是在想这个想法，但我每次选出来就全错。 你当时就想好了之后呢，会做主持那样一个行业，会要找一些不同的角度去解释一件事情，但这个事情对做阅读理解来说不是件好事啊。 好了，别给我着不了，我觉得着不回来了有一点。 好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哈，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近日发布了2017年的中国电影国际影响力的全球调研的数据。调查显示呢，中国电影整体上反映着正面的中国国家形象，观看中国电影会有助于提升受访者对于中国形象的一个评价啊。 不过呢，在各种类型的影片当中，战争片和动作片是最受北美观众欢迎的。 哎， 这功夫片的影响力是有点下滑了。之所以会出现这样一种出人意料的结果啊，或许跟近年来这个功夫明星的断层、功夫片的产量跟质量的回落有关。 有道理。 你想之前大家比较熟悉的李小龙、成龙，哎，隔了这么多年还是他们两个， 都是 没有一些新人出现。 啊， 对。 不过呢，功夫片的演员以及武术指导正广泛的参与到其他类型的影片当中，比如说我们说的《红海行动》当中也会有功夫的情景，对不对？哈。 对，所以呢，也让功夫的元素在更多的电影类型当中发扬光大。 哎， 其实狭义的功夫片呢，反而是被广义的动作片所取代了。 没错。 一步让我远行，这种被动是命中的海岸线，相遇吹动让长城相互，我今年来带色的梦，我用手回来开着整个土地的种，蒙古高原的下课风，写些什么内容， 身为龙的周杰伦带来的《龙拳》。 嗯， 再来看看大家的答案哈。我最欲哭无泪的一次考试，刚刚有提到说苏静说自己三年级的时候考英语，我还在想说三年级考英语到现在还记得这么清楚吗？其实啊，是苏静的宝贝儿子，他说我叫林一诺，用我妈妈的手机给你们发信息，真的是三年级考英语的时候两道题没有审题，扣了16分呢，不然我能考100分。 哎，同学，你下次读的时候不要忽然切换成角色好不好？刚才就是读他妈妈的时候就感觉啊，刚才那个 三年级考试的时候 是这样的。 我叫林一诺。 是，好了，我们再来看看啊，千寻说呢，在英国上学的时候考数学，监考老师呢把答案发了，然后呢就又收走了。可是呢没有收我的，然而我并没有发现是答案，直到老师收卷的时候我才一看，哟，原来是答案，要不然就满分了啊。 但是你是在英国上学又是在考数学，所以就不要欺负当地学生了。自己答一答也 OK 的。 是 吧， 你不打满分估计这个分数也低不了，对吧。 熊哥也跟我们说，大二的时候考英语6级一下就过了，但是分不是很高，后来呢想考个高分再漂亮一点，然后呢就再也考不过了。 这是一个炫耀帖了是不是啊？ 不想理他。 对对，完全不想理你啊。啊 Miss Singer 说，要说最欲哭无泪的一次考试，就在梦中的一次考试，快到考试点了，怎么都找不着教室，然后好不容易找到了呢，使出全身的力气也写不完卷子，我这个急呀，直到梦醒了才虚惊一场。嗨，您这不是一次考试啊，是个梦，是不是啊？ 应该很多人都有这种做梦梦到考试的噩梦的经历吧？也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互动起来。我最欲哭无泪的一次考试，然后互动方式也是在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留言。 哎，我们再来看一下啊，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南坡最近正在进行大扫除，清除这个游客以及登山者沿尼泊尔一侧登山路线遗留的一些垃圾，总共呢将空运出100多吨垃圾。哇，这么多啊。 对，3月17号大扫除第一天就清理了1200公斤的垃圾，这些呢将从最接近登山大本营的卢卡拉机场空运到尼泊尔的首都加德满都，然后再去做后续的一个回收处理哈。 嗯， 其实想想目前呢已经有超过10万人去年到访过珠峰登山大本营的附近区域，只是去年一年。 对， 那众多的到访者呢其实带来了很多的垃圾，也是危害了珠峰的环境。 嗯，当然过去呢珠峰南坡呢被垃圾主要是当地的夏尔巴的向导来清理啊，但如今呢是由一家这个污染控制委员会来共同承担。尽管呢这登山者依照的规定呢应该自己收集自己所产生的全部垃圾，但是呢夏尔巴向导呢每年呢仍然从这个珠峰的南坡清除了数百公斤的垃圾，主要是包括比如说空啤酒瓶啊、空罐头瓶以及废弃的登山以及徒步装备啊。 嗯，如果您有机会去到珠峰大本营附近的话，记着一个人去的时候也要把自己留下来的东西都带走，毕竟那个圣洁的环境需要我们共同去保护。 你在躲避什么？哦哦哦哦，你在挽留什么？

叫醒做梦的重量，云要多高，天要多蓝，先对照色飘，我往前跑，迷幻的神态都做到，回头的次数刚刚好，控制狂，你到底想怎样？因为你我想要大声唱，没道理都迷恋了，一整天绕圈圈打转，没办法都需要等，一整夜不可征服之欢，没有钟表，对着爱这个主题思考，我只想要把所有生命都消耗，研究你所有的无聊， 来自苏打绿的那张专辑你在烦恼什么。但是今天呢就要想来跟大家聊一聊的这个烦恼的话题哈，我经历的最欲哭无泪的一次考试。很多朋友呢听着我们讲的音乐秀都是夫妻两个一起开车上班， 对， 那有人在开车，副驾驶人就可以帮他互动一下。 还真有两位都是来帮老公来说一下他们的这个经历啊。来先看看青色风筝说，帮老公说一个，他们那儿呢基本从高二开始就不学新知识了，所以每天都做题，到高考的时候呢所有题基本都是他做过的，然后他呢基本也没有太审题，高考的时候呢就是基本就按自己平常的做了哈，但是可惜实际上很多题都稍有改动，所以他考的超级不理想，那叫一个后悔哈。 嗯，其实高考的状况都是这样的，基本上大家都在高一高二的时候把所有的知识都学完了，高三的时候就是猛做复习题，但其实每一年的题目都稍有一些变化，所以还是要锻炼一下自己适应的这种能力。 那老师能够一点都不变化就给你把原题出上去吗？你不想想对吧。 还有安安也跟我们说，我老公开车我来替他说，上大学的时候有一门挂科了，据他说好像是少交了一张卷子。 哇， 少交一张卷子， 一张卷子少交， 天哪。然后老师呢去生小孩了，一直没有开课 重上跟补考， 嗯， 结果大四下快毕业了，没有办法，学校给他们直接补考才过的，差点耽误了毕业，这事儿也挺逗的。 是的啊，反正我觉得这最后也算是一个圆满的一个结果了哈。来看一看这个小酿啊，说08年的暑假在 老家，人家叫小酸了， 小酸是吧？小酸08年的在暑假在老家考驾照，考试的科目呢，考科目四的时候呢，科目四是这个整个是路考哈、啊，结果呢、嗯、整个起步的时候就熄火了，然后考官呢很尴尬的看着我，就让我下车了。上课没有遇到这个， 也没教过， 就 是说起步的时候它是个坡啊，所以我刚要起步的时候它就是熄火了，所以真的是还挺欲哭无泪的。 这确实跟我们后来的这个考试不太一样啊，但是这个我觉得考驾照的时候呢，整个这个过程就更多了。我还见过一个上来以后，第一项是应该要打转向灯，他一直没有打，等了一会儿呢，老师说那你可以下去了，然后他就相当于什么都没有操作。没有操作就下去了，你知道吧？ 很多这样的状况啊，说最欲哭无泪的一次考试的时候，其实大家集中比较多的一是考英语，然后呢就是这个驾照的考试。 对对对， 你像考英语哈，马岩也跟我们说，我第一次考雅思的时候考了6.5分，觉得 不满意，想更高一点的分数，又考了一次，结果呢迟到了5分钟不让进了。 这不是考英语的问题，是你时间观念不对的问题哈。 但是还有你从英语老师的角度来看哈， Miss Lee 跟我们说，我是一个英语老师，昨天刚刚判了一份0分的试卷，两个8分的试卷，我觉得我不是欲哭无泪，我是想哭晕在厕所。 这都什么学生，教了半天教出一个0分2个8分来哈。 这不仅仅是自己欲哭无泪的一次考试，还有老师判过的那些欲哭无泪的卷子。 对对对， 都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好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第12届亚洲电影大奖公布了获奖名单啊。最近呢，冯小刚的《芳华》是获得了最佳影片，而这个古天乐以及张艾嘉是分别获得了最佳男女演员，张艾嘉也获得了终身成就奖哈。 还有日本导演石井玉也是凭借着这部影片叫做《夜空总有最大密度的蓝色》获得了最佳导演奖，而《妖猫传》这部电影呢是获得了最佳女配角、最佳造型设计、最佳美术指导和最佳视觉效果4项大奖。 嗯，亚洲电影大奖呢是由香港国际电影节主办，从2014年起呢改为了香港国际电影节、釜山国际电影节以及东京国际电影节3大亚洲国际电影节联合举办哈。 这次是把终身成就奖颁给了张艾嘉，不仅是一名优秀的演员，也是一位导演，而他呢曾经也是歌手，这首《爱的代价》其实他是原唱哦。 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陪我经过那风吹雨打，看世事无常，看沧桑变化，那些为爱所付出的代价，是永远都难忘的啊！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永在我心中，虽然已没有他。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走吧，走吧，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牵挂，只是我心中不再有火花，让往事都随风去吧。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仍在我心中，虽然已没有他。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走吧，走吧， 难免经历苦痛挣扎。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这是来自张艾嘉版本的《爱的代价》，他也是刚刚获得了第十二届亚洲电影大奖的终身成就奖。 一个人怎么能这么有才呢？对不对哈？ 再来看看大家的一些答案吧。今天早安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我最欲哭无泪的一次考试。刚刚有说到哈，咱们有一个听众，他是英语老师，刚刚判了两份卷子，一份是八分，一份是零分。 三份，有两个八分的卷子。 啊，对对对，谢菲利克斯跟我们说，我想起了一个笑话。有一次考试结束之后啊，老师非常生气说，这题这么简单，你们怎么都考得这么烂？所有考到十分到二十分的同学站起来，把题目背一遍。然后呢，同桌跟我说，好险呐、啊，我考了21分。我回复他说，我也好险，我考了9分。 哎，这算是一个段子，但是我这儿有个真实的例子啊。我们当年我们班那个倒数第一名的，有一次非常气愤的在外面在抽烟，然后呢，我说你怎么样？他说我比倒数第二呢这次差的太多了。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一门课考了这个20分，但是别人两门课加起来考了40分，所以他觉得自己特别特别不爽，你知道吗？ 我怎么突然一下没反应过来呢？继续互动起来吧，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 关怀不在乎时间，捷豹相伴，让畅行之旅安心常在。即日起，3年以上车主进店保养享全年0元机油，详情致电捷豹贵宾热线400-820-8955。 找工作要跟老板谈， 找工作要跟老板谈， 找工作要跟老板谈。 下载 BOSS 直聘 APP， 自信满满找工作。 You're ready?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In the food basket. Join the party, join the party. You're the one with natural sweetness. Join the party, join the party. In a world of synthetic tastes. Join the party, join the party. I wanna feel, wanna taste, wanna be in a place where the sweetest dreams are made. Was afraid to go lay in the sheets, so I told her this. Oh my god, your love is overlaid with the taste of honey. Some lemon as sweet as a melon. Join the party, join the party. Underneath the peel, she's a riddle. Join the party, join the party. Hard on the shell and soft in the middle. Join the party, join the party. She's the one that I'd like to feed on. I wanna feel, wanna taste, wanna be in a place where the sweetest dreams are made. Was afraid to be laid in the shade, so I told her this. Oh my god, you love me. beach party。 今天的这个话题哈，大家很有共鸣啊，最欲哭无泪的一次考试，很多朋友都很有话说。 对， 但我不得不感叹一下我们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平台， 卧虎藏龙啊。 比如说刚刚说有很怕英语考试的，就有英语老师直接来阅卷的。还有呢，朋友说像 Big D 空白，他说我是偏科，理科满分，文科就在及格线徘徊，每次考完试理科老师都替我发愁，你可怎么办呢？ 对，小宇宙呢说，我最欲哭无泪的考试呢是6年级考试，语文倒数第一，数学正数第一，从那以后呢语文就没有及格过，一直到高中毕业，但是呢我理科极好，现在是一名高中物理老师。 你看两位都是偏科的同学，就是理科老师替他发愁，但现在呢成为了一名高中物理老师。 你忽然说到了，我特别想为自己来打个样啊。你知道我经历过最奇葩的两次考试呢，是一次中考一次高考。我的中考呢语文呢特别特别的拖后腿，然后100分的考试当中我考了56分，然后 没及格啊。 对，没及格。而且你知道语文这件事儿，下80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但上90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哈。然后呢高考的时候我语文考了140-150分的题。 哇、那怎么回事？ 就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是可能我猜就是中考那次呢有那个阅卷老师觉得我作文写太差，高考老师又觉得我作文写太好，只能这么理解了。 你就觉得说是评价分数不一样 了。对啊对啊，很奇怪啊， 挺欲哭无泪的。这段王世子跟我们说，我们高中期末或者期末全部考试的时候啊，都是全年级按成绩分成考场来考试的，所以呢有的时候不是一个班的，完全就不认识。我的英语呢不是很好，记得有一次考英语的时候，旁边有个女孩感觉好厉害的样子，一直埋头在认真做，所以打算考试的时候瞟她几眼，结果考试的时候我一看她，居然发现她在看我。 好吧， 觉得考试最可悲的事就发现你想偷偷瞄眼的人他也不会。 感觉你们这个事儿还挺浪漫的，就是互相来放电，发现呢谁都看不了谁，对吧？ 这跟放电应该没什么关系吧，纯粹就是想抄抄不到而已。 好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由张一山丁丁主演的青春冒险爱情电影毕业作品，定档了4月13号哈。这部作品呢讲述的是张一山饰演的警校学生殷浩与女友小暖为了完成毕业作业，他登上了一座与世隔绝的孤岛哈。 完成自己的毕业作品，所以呢登上一个孤岛想拍摄纪录片，但是呢在拍摄纪录片的同时啊，这个张一山饰演的殷浩也希望可以跟女友小暖体验一场爱情之旅。不过意外的是，他们两个却在这个孤岛上卷入了一起离奇的命案当中。 这到底是一场爱情电影还是一个离奇的命案电影？ 爱情冒险故事，来自黄湘怡毕业旅行。 但是都已经来不及，当时没办法说明，现在发的清晰，错过的风景以及爱情，亲爱的你。冰块朝着杯子呻吟，这里空气比较透明，计划的旅行没有顾客的小餐厅，但季节上有点冷清，我却渴望人群随行，不想专注在这一刻我想你的心情。这今夜没有烟火游戏，不常有流星，没太多的任性，我会适应我一个人毕业旅行。但是都已经来不及，曾经坚持的约定，现在谁还旅行？错过的风景以及爱情，亲爱的你。这今夜没有烟火游戏，不常有流星，没太多的任性，我会适应着爱情的毕业旅行。但是都已经来不及，曾经坚持的约定，现在谁还旅行？错过的风景以及爱情，亲爱的你。 的听友当中啊，不乏段子手，很多朋友听到了欲哭无泪的考试呢，都给我们发来了小笑话。除了刚刚的这个 Felix， 还有另外的一个朋友跟我们说，他说：“哎，我在网上看到这个段子，觉得挺好玩的。”这是佳，他说：“大学两个哥们儿啊，为了考试作弊，苦学摩尔电码，终于小有所成。你看摩尔电码多难呐！终于等到了考试那一天，他俩在考场用笔敲桌面，滴滴滴滴滴滴滴，哎，互相交流一下。交流的内容呢，摩尔电码给大家翻译一下如下：哎，第一题会吗？不会。”你会吗？我也不会。第二题会吗？不会。你会吗？我也不会。 太可笑了。我觉得真有这个学摩斯电码这个劲头啊，估计那考试应该对他们来说也不是什么难事了，是吧？ 就这可能就是个段子吧，有学的这个劲头，就像你说的，就已经好好去准备考试了。 对，另外一个朋友呢，这个名字很有意思，我不为任何人代言，说昨晚刚刚做梦，梦到考试逃跑了。 嗯，很多人关于考试啊都有做梦的记忆。 对， 但是呢 Lotus Blue 这个欲哭无泪啊，我觉得你不应该用欲哭无泪来形容，我觉得应该就是说，哎呦，特别感恩，就是遇到这样的一个状况， 感恩的心啊。 嗯，刚刚毕业那会儿呢，去考了一次雅思，答题卡什么都填好了，老师也收卷了，就跟没事人似的要走，结果老师把我叫回来了，说没写考号。想了想啊，真的太粗心了，同时也觉得特别幸运遇到了这么仁慈的监考老师， 对， 不然就白考了。 没错，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虽然是一面之缘呢，罗斯布自己也说，如果要能听到节目的话，这么多年以后我还是要感谢那位非常善良的仁慈的老师啊。 其实呢，经历的最欲哭无泪的一次考试，经过了之后回头再想想也还是蛮好玩的经历。 心狠又手辣的小偷，我的心，我的呼吸和名字都偷偷。 你才是绑架我的凶手，汽车后座的我吹着风逃离了平庸。 这星球天天有五十亿人在错过，多幸运有你一起看星星在争宠。 这一刻不再问为什么，不再去猜测人和人心和心有什么不同。一二三牵着手，四五六抬起头，七八九我们私奔到月球，让双脚去腾空，让我笑着倾听孤单终结后的寂寞。看月亮像夜空的瞳孔，静静凝视你我和我们扰攘的心中。 靠近你怎么突然两个人都自重，让心跳像是野火燎原般的汹涌。 这一刻 鸭大师来了，劲爆街舞来了，还有二次元 coser 也来了，万元现金大奖在这里，你来不来？四月五号到五月一号，乐多港潮流酷玩季，给你一个不一样的春天。 老公，咱家空调该换了。 找国美。 老公，换个大屏彩电吧。 找国美。 国美。 对，3月31号，北京国美内购会震撼来袭，大牌家电超级特惠，爆款机型低至50%，全场任你选，换新还省钱。 老公，我爱国美。 啊。 找工作要跟老板谈， 找工作要跟老板谈， 找工作要跟老板谈。 下载 BOSS 直聘 APP， 自信满满找工作。 2018家居全品节，蓝景丽家逢周六微信送券，家具建材满10000立减400，蓝景丽家。 如果变道，不再因复杂的车流担心，即使看不到的角落也能了然于心，那该多好。我们想的不只是一辆满足需求的车，更是一种超越期待的生活。2018款别克新君越，配备 SBZA 侧盲区预警智能安全科技，全新上市，不同凡响。欢迎莅临上汽通用别克展厅试驾体验。 英伦气息十足的帕丁顿熊第二部电影来了，想知道帕丁顿熊又有什么妙趣横生、笑中带泪的故事？赶快登录歌华电视院线，

18岁的李荣浩带来的开启8:05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早安，我是郭芒。 如果最近呢您在关注电视荧屏的话，会发现啊各种类型的节目都在充斥着，当然呢这其中也有着相亲节目的身影、嗯、毕竟呢是一个算是社会大问题了， 而且 有很多的节目在反映。 对，而且呢我觉得相亲节目呢历来都是类型不少啊，从最早那种比较传统那种老套的这种约会的模式，直到呢这个横空出世的非诚勿扰。 对，在非诚勿扰之后呢，主持人孟非这次又要开始主持相亲类节目，捡起自己的老本行了。 对，在新节目新相亲时代当中呢，他会为青年男女去解决婚恋的问题。那这个呢跟之前的节目最大的这个区别在于啊，这个新节目呢是由他和这个非诚勿扰和中国式相亲的原团队来合力打造，目的是为单身男女带来婚姻的可能性。最关键的是不光呢是这个青年男女要上台，他自己还会牵头父母上台来出谋划策哈。 我觉得就像类似于中国式相亲和非诚勿扰两个的一个结合版吧。 没错、嗯、 就在节目当中呢，不仅仅是男女嘉宾个人，两个家庭也将去见面交流。 嗯， 怎么说呢，就是奔着结婚去的。这个新相亲时代节目呢这个月的25号开始，每周日晚上就会在江苏卫视播出了。其实看到荧幕上这么多的相亲节目哈、啊、你脑袋里面会在想说，有个简单的问题想问一下你， 是什么， 什么是爱情，谁来给个答案呢？ 啊，这问题太难回答了哈。 有个简单的问题，什么是爱情，它是否是一种味道，还是引力。 从我初恋那天起，歇斯甜蜜，然后紧接就会有风雨。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不出躲避总是让人始料不及。人就像患重感冒，打着喷嚏发烧要休息，冷热交替，欢喜犹豫乐此不疲。研究过许多实验，海枯石烂，发觉越想要解释越乱。 所以说永远多长，永远短暂，永远的遗憾。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体验， 那你为时而在，非时而下，心跳才对。 的答案需要自己去领悟了。杨坤跟郭采洁在歌曲当中也告诉你爱情是什么，有个简单的问题，但是谁能够来给个答案呢？ 暂时好像没有发现答案，不过呢两个人的这个对唱还是挺情意绵绵的，最起码这首歌曲非常好听是吧，让我找到了一点点爱情初恋的甜味哈。 哎，爱情的答案没有办法给你，但是考试时候的答案呢千万也别指望着别人给你。哎，申哥，我们说大学挂科补考，其实当时啊我们20多个人都抄了其中一个人的答案，结果呢只有我没过清考。后来分析了一下，可能因为大家答案都一样，老师呢看不过去了，这卷子都一样怎么办呢，怎么也得清考一个，而他的学号是最后，所以 所以很奇怪的事情了哈。所以你看你自己觉得呢这件事情已经做得百密这个应该没有任何漏洞了，但是百密一疏最后还是被老师捡了漏，对不对啊？ 别指望着别人的答案就好了。 对， 杨刚刚也跟我们说哈，刚刚郭朋友分析到说自己这个语文突飞猛进的这个成绩的提升，也让自己想到了上学时候最自豪的一件事情，就是从小学5年级开始一直到高3，当了8年的语文课代表。哦，那你作文肯定不错，因为我们班语文课代表都是作文写得特别好，每次上课的时候老师还会让他朗读一下的。 最关键的是这个跨了三个阶段吧，就是小学、初中和高中，对吧？他说高三的一次模拟考试，语文考了150分的满分考了148分哈，所以呢这个基础呢阅读都没有扣分，只作文扣了2分，但是也没有什么，因为高考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只考了120多分也很不错了。 120多分已经不错了，不要来这里拉仇恨了好吗？今天跟大家的互动话题，我经历的最欲哭无泪的一次考试，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你最欲哭无泪的一次考试是什么样的经历呢？ 北京6月第十天，日出时间4:45。北京12月最后一天，日出时间7:36。 嘿，各位好，这里是早安音乐秀。 夏天第一天，开麦时间7:00。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冬天最后一天，闭麦时间9:00。 感谢大家的收听。 地球公转自转，7:00的北京，分别属于破晓和黎明。我们在这座城市等待和太阳一起升起。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 现在插播一条广告。新美式运动轿车凯迪拉克 ATS-L 配备 2.0T 高性能涡轮增压发动机，8速手自一体变速箱，百公里加速只需6.2秒。 完了，这么快？ 6.2秒就是快，详询当地授权经销商Cadillac。 大家好，我是途虎代言人段奕宏。 途虎轮胎节全场撒红包，大牌轮胎半价起，零元换新胎，送保养，送胎压监测，北京全市30家工厂店。 我是段奕宏，我在途虎轮胎节等你。 找工作要跟老板谈， 找工作要跟老板谈， 找工作要跟老板谈。 下载 BOSS 直聘 APP， 自信满满找工作。 如果变道不再因复杂的车流担心，即使看不到的角落也能了然于心，那该多好。我们想的不只是一辆满足需求的车，更是一种超越期待的生活。2018款别克新君越，配备 SBZA 侧网区预警智能安全科技，全新上市，不同凡响，欢迎莅临上汽通用别克展厅试驾体验。 中国黄金会员月盛大开启啦，3月21至4月20，一卡在手，多点积分，积分返礼又黄金，以旧换新仅半价，抽奖惊喜100%，会员狂欢尽在安外小宅口中国黄金旗舰店。 张阿姨，该登机了。 那怎么办？我还没来得及在机场环球蓝联柜台退税呢。 回国也能退，中国银行联合环球蓝联推出了退税通服务。 是吗？ 在境外有环球蓝联标志的商店消费后，填写退税单，海关加盖图章，携带相关材料，回国到中国银行指定网点就可以退税了。 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各营业网点或95566。 早安音乐秀，音乐秀 ，The Good Morning Show。 He said there's a lot of girls free. Just graduated fresh on campus. Fresh out East Atlanta with no mountain down. Fresh out East Atlanta. Up on the board like a traffic jam. Man, I was quick to pay that girl like a sound. Here you go, ayy. Take it on me. Ayy. Start craving on me. Get the beat on me. I was getting moolah, baby. Havana, ooh, na, na. Hey. Half of my heart is in Havana, ooh, na, na. Hey. He took me back to East Atlanta, na, na, na. Oh, no. All of my heart is in Havana. My heart is in Havana. Camila Cabello， Billboard 的雄踞了很长一段时间单曲榜冠军的 Havana。 Havana 其实他之前呢是在一个组合当中的，叫 Fifth Harmony， 其实当时也还蛮有名气的。不过后来呢就跟组合成员有了一点点不愉快，组合成员说呢他自己要单飞的，他说是组合成员排挤他。我没想到啊，单飞了以后立马出了一首热单，以后就要跟组合成员彻底的说再见了。 对，这也算是一个罗生门的这个搞不清的事情了啊。当然欧美组合呢是成立于2012年，是美国选秀节目 The X Factor 第二季的季军啊。当然呢这个 Camila 退出了宣布单飞之后呢，你看看现在的成绩越来越好了，所以人们也好像就不太记得当时他们之间口水战的这些事情啊。 不过呢因为他退出了之后，这个 Fifth Harmony 已经决定有了一个新的消息，那么就是在今年5月16号完成他们 PSA 的巡演之后要解散了。组合就没有了。 是 成立在2012年，现在也算是一个6年的一个老组合了。因为一个成员宣布退出单飞后发展，而且变得非常红了以后，整个这个组合解散，也觉得还是蛮可惜的一件事情。 一般来说，这样的事情不是应该再添一名新的成员过来吗？你像水木年华一个人，一共就两个人。走了一个人还能再补一个人进来，对不对哈？ 可能因为卡妹太红了吧，今年2018年的1月份也发行了首张的个人的同名录音室专辑，叫做 Camila。其实组合成员单飞哈不是一件很稀奇的事情，因为个人都有个人的一个职业的发展嘛。然后呢比如说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这也是来自言承旭的地心引力。当时想想啊，整个的 F4 火透半边天，不过呢自己单飞发展之后，特别是在歌唱方面，好像也还就这样而已吧。 言承旭的地心引力 会是自由的天地，哥们一起为你失去我平常的冷静。虽然我还不擅长幸福这种东西，可是我真的很想把所有你要的都放在你的手心里。 种东西， 这种东西， 可是我真的很想把所有你要的都放在你的手心。 那怎么办？我还没来得及在机场环球蓝联柜台退税呢。 回国也能退，中国银行联合环球蓝联推出了退税通服务。 是吗？ 在境外有环球蓝联标志的商店消费后，填写退税单，海关加盖图章，携带相关材料，回国到中国银行指定网点就可以退税了。 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各营业网点或95566。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早安夜秀，欢乐你的上班路。 今天其实一直在跟大家回忆说我经历的最欲哭无泪的一次考试，把我们的记忆全部拉回到了学生时代，比较年轻的时候。但想象一下哈，90岁的时候，如果你能活到这个高龄的话，自己会在干什么呢？我觉得应该会在轮椅上吧。 啊，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就90岁对我来说实在是一个基本想象不到的一个年龄啊。 因为我现在已经觉得自己的身体有点吃不消，你知道，连年早起。 对。 但是呢，在英国的布里斯托尔有一个97岁的老太太，她的名字叫做乔伊斯哈珀，她97岁了，还在教自己的学生跳芭蕾。 What？ 跳芭蕾舞吗？ 嗯，1946年至今，刚补那个 What 就脑补一个黑人问号脸。 对啊， 那个表情、 就是、 对吗？ 太可怕了！关键是他97岁了，而且他已经教了72年的课。哇，就是基本是25岁开始教课。这25岁教课其实还算正常，但能教到97岁这事儿就不太简单了。 教了72年，真的是很爱芭蕾。 对， 他一周呢给学生们上2次课，教的是2岁到16岁的孩子们去学这个基础的芭蕾舞。 嗯，而且呢，哈珀，我要跟大家说的是，97岁的高龄呢，一生未婚，而且一直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家人。他说我已经教了几代人了。认识他们的时候还都是小不点儿，后来他们自己带着自己的孩子以及孩子的孩子都回来了哈。 想想啊，曾经在我这里学习，后来呢，他的女儿、他的孙女儿都是我在教，真的是很可爱的一件事情。 嗯， 哈珀也说呢，因为我从小学习芭蕾，但是却一直没有特别认真的去跳舞，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他才发现说，原来我自己真的非常的喜欢教芭蕾，创立了自己的舞蹈学校。不过4年前呢，虽然说摔了一跤，哇，这个胳膊跟腿都有骨折了，但是康复之后回到舞蹈房以后，虽然不能像以前那样的做现场示范，可是我的学生们好像并不介意。 我觉得4年前，也就是93岁的高龄，他还能够满场做示范，真的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奇迹了啊！ 目光在旋转，一个人回想中国的快乐时光。爱情很危险，所以要勇敢，时间会帮我的忙。墙上的钟响过了12点。消失了吗？最后看你一眼，顺便告诉你再见了我的过往。跳支芭蕾 1, 2, 3 纪念我爱过你。 I'm so day and night，

来自梁静茹的一首《绷住》，问大家早上好，8:38，这里依然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音乐秀，我是静茹。 Good morning，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8:38一回来给大家盘点一下上周末的这个电影市场哈。 好嘞， 在内地电影市场呢，主要其实大家如果去电影院的话，就是两部新片在对打。 对， 一是呢《古墓丽影：缘起之战》，还有呢就是刚刚获得奥斯卡的大热影片《水形物语》。 嗯， 最终的结果呢，其实并不出人意料。 对， 虽然说口碑平平，但是毕竟是经典游戏改编的，有那么多拥趸在，所以新版的《古墓丽影》还是以累计2亿元的成绩在领跑。 对，但是奥斯卡奖项光环的《水形物语》呢，后劲有点不足，到上周日呢，单日的票房已经滑落到第四位，甚至不敌上映多日的《黑豹》和《红海行动》啊。这么看来呢，《水形物语》这部片呢，在观众的这个口碑当中呢，我觉得还不是那么的大爆啊， 稍稍有一点小众吧，甚至说它现在的这个累计票房只有6000多万。 嗯， 不过呢，因为艺术类型在奥斯卡获奖的影片在中国的这个票房成绩一直比较一般，就像之前的这个《三块广告牌》，到现在也只有5000多万元的成绩。 但是我更喜欢《三块广告牌》，因为我觉得它更加给力一点点啊。 《水形物语》也是专门找来了周深演唱了电影的同名主题曲。 期待的心像一颗水滴，坠落到海底，从这一刻起，我已属于你，你的轮廓已变成我这颗心的模具，你是我水里的氧气，即使我能潜入深海，任由你控制我的呼吸，请带我走进你的眼睛，当你看着我，我就是最真实的自己。爱是水色的你，每当我想起身体静静的香味， You tore me to pieces, tear my strength into weakness. I didn't want it all to fall apart, so I decided just to play the part. But honestly, I'd do it all again. Putting up with all the bullshit, it made me strong enough to do this. It used to bother me. Feel freedom where I stand now, and I feel proud of who I am now. Yeah, I learned a lot along the way. I love the woman that I became. I was patient, but not anymore. It's back in my hands, and you swore I'd never do it, but it's your time to face the music. It used to bother me. Think about you， 这是来自 Carly Clarkson 的一首新歌，也是在这里跟大家做一个推荐哈，就很有张力的一个女生。 对 ，Carly Clarkson 啊 ，Carly Clarkson， 今天这张嘴怎么这么瓢呢啊？啊，但是这首歌曲我觉得非常好听，I don't think about you， 有一种这种大歌时代的那种情歌的感觉。现在好像电音啊，或者大家可能处理的更加精细一些了，但是好像缺少了一点点这个九十年代那种大情歌时代那种比较情绪或者婉转的一种感觉哈。 纯粹的来表达感情。来，今天跟大家一起互动的话题，我经历的最欲哭无泪的一次考试，在咱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依然有朋友给我们发来自己的答案。 嗯 ，Allen 说，高一分完了文理之后呢，我选择了理科，然后第一次考试地理、化学、生物。哎，我今天才突然知道，有些省份是把地理划到理科的，是吗？我们一直是文科。 地理应该是文科吧？ 对，就是他可能说，除了选择题之外的三道简答题哈，总共三门考加起来37分。 对， 然后呢，我就出国去学传媒了，立志要做创意总监了。 好吧，这个由于一次考试告诉你未来人生路该怎么走，我觉得也是不错的哈。费劲儿说呢，几年前我媳妇儿呢强迫我去考公务员，我没当事儿，准考证呢就用了几年前上学的时候的老照片，结果呢。上下午两次进考场就给尴尬了哈，监考老师呢一致认为准考证、身份证和我是不同的三个人，我解释了是婚姻让我发胖，养娃让我沧桑哈。 对，但是监考老师还是不信哈。最后巡考呢，是从这个身体的一些简单的特征确定说啊，肯定是你，让你参加考试了。不过还是挺好玩的。杂役也跟我们说呢，高中的时候会考，哎，同学给发英语答案，估计是他手机手抖多点了一下，结果我抄到了最后道题，发现多了一个选择题答案，这该怎么办呢？史上最尴尬莫过于此，你还不如都选 C 呢。 是是是，都选 C， 估计的这个成功几率会大一点点啊。刚才说到了费劲儿的这个这三张照片的这个比对啊，但实际上我觉得很多人可能觉得，哎，你会不会是化妆来的？但最近有条消息是卸妆湿巾。这件事情很多人觉得是非常有用的。 觉得费劲应该不是化妆来的，可能这只针对一些爱美于女性吧，或者经常化大浓妆的一些女性。但有些条件下呢，比如说你坐飞机或者坐高铁，然后呢长时间的加班出差，没有办法去卸妆，这个时候卸妆湿巾就变成了一个很方便的东西。但有些人呢觉得说，哎，图方便，我睡前不洗脸，那么我用卸妆湿巾擦一下也挺好的。不过最近有美国的很多的皮肤科医生来提醒大家，卸妆湿巾啊，你可以用来应急，但如果日常来替代洗脸的话，弊是大于利的。 最关键的是因为没有水洗这一步嘛，所以呢卸妆湿巾留下的一些化学品的一些残留，可能就会刺激皮肤引起过敏反应，还可能会令这个皮肤干燥，增长一些长痘的风险啊。 因为同时如果有很多的女性用过卸妆湿巾会知道，我们在使用卸妆湿巾的时候需要用力的去擦拭面部，所以其实这个用力擦拭的过程也是比较容易损伤皮肤的，引起一些炎症，造成皮肤提前老化跟色素沉着。应该都不愿意看到这一点吧。 所以今天这个话题我发现跟我还没什么太大关系，因为我从来不化妆。 那你还要洗脸吧，怎么样？ 洗脸是必要的，对吧？啊， 总是素颜出门的郭鹏，这首歌送给你吧，许嵩和曼婷，素颜。 也是一个安静的晚上，一个人我在摇椅里等，我承认这样真的爱上了，留下老爷爷一样耶。 听说你还在搞什么演出，搞来搞去好像也就这样，想触摸一下模样，今夜化了妹妹的妆， 我相信也是个妹妹的妆， 我要晃在舞池中央， 从体态可以想象， 我做我的改变又何必纠结， 那就拜托别和我碰面。如果碰面，如果再看你一眼。